也足以诠释了亚洲性感舞后的称号。不过就在同一张专辑里面，我们仍然能够听到温岚音色当中非常适合中慢版抒情情歌的部分，也就是接下来我们要带你听到的这首《同手同脚》。 还记得小小年纪松开我的手，迷失的你在人群里看见你，一边哭泣手还握着冰淇淋。有时候难过生气，你总有办法逗我开心，依然清晰回忆里那些曾经有笑有泪的光阴。我们的生命先后顺序在同个温室里，也是存在在这个世界唯一的唯一。未来的每一步一脚印，踏着彼此梦想前进，路上偶尔风吹雨淋，也要握紧你的手心。未来的每一步一脚印，相知相惜相依， 时刻准备着与喜欢的音乐不期而遇，这里是有态度会呼吸的大牌主打歌。 大牌主打歌，首首精彩，人人大牌。各位好，我是林哥。接下来我们要带你听到的是1998年的王菲。那年王菲推出了《畅游》这张专辑，这张专辑里面第一次放了如此多的民谣作品，比如说《半途而废》、《你》还有《醒不来》，但是王菲的每一首演绎却鲜少有雷同。而且在这张专辑当中，王菲自己也操刀谱写了4首作品，其中就有一首叫做《同》的歌，非常的温馨感人。当然，窦唯在这首歌当中的才气也再一次显现出来。

爱我一遍，就算虚荣也好，贪心也好，最怕你把沉默当作对我的回答。泪湿的枕头晒干就好，眼泪在你的心里只是无理取闹，以为在你身后是我一辈子的骄傲，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、哦、我不要你的呵护，你的玫瑰，只要你好好久久爱我一遍，就算虚荣也好，贪心也好，那个女人对自私不奢望，我不要你的沉默，不要你的永远，只要你真真切切爱我一遍，就算虚荣也好，贪心也好，最怕你把沉默当作对我的回答。 繁华深蹲入空门，折煞了世人，梦偏冷，辗转一生情债有几遍，如你默认生死孤单，孤单一圈又一圈的年轮，浮屠打断了几层，断了谁的从日本一盏残灯惊讶的山门，容我再等一世转身，等酒香醇，等你弹一曲古筝，月纷纷，旧故里草木深，我听闻你始终一个人，上回荡的是在等雨纷纷，旧故里草木深，我听闻你仍守着孤城，成长如你身留在那座夜族，缘分落地上等是我笑声，羡煞许多人，那是则温柔不肯下笔都太狠，烟花易冷，人生已分，啊你再问我是否还认真，悬念和泪是情深，还有谁在等，而情是岂能不真，为数若养成，如你在恨前世过门，看着红尘跟随我浪迹一生，雨纷纷旧故里草木深，